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按 Enter 就咁简单。My Radio 喺互联网当中为你制作最精彩嘅网台节目，你可以根据你嘅兴趣选择你中意嘅节目，拣 Facebook 直播、YouTube 或者 Live Stream。记住 ，My Radio 嘅节目系有最精辟嘅 insights 同有娱乐性嘅节目，所以俾节目月费系绝对值得嘅。 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スティンガー、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マ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で、好似行過咁已经過晒㗎啦、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面大運財、外面的大賽波士、接近終點、ボーボーや、 Hi, I'm Alistair, the race caller here at the KRA. Looking forward to the Korea Cup and Sprint this weekend. I think we've got two very, very good races in prospect. Starting with the Korea Sprint, I think this is an excellent chance for us here in Korea to get our first winner. I think we've got some very good contenders in the shape of Power Blade, Perdido Pomeroy as well. I think both of those will have a really, really good chance. Also, it would be nice to see some of the visitors in the Sprint doing well, especiall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be great to see the Truth or Else putting in a good performance. Also, I think the Hong Kong contender Lucky Year is going to be very dangerous. Wimbledon from Singapo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chance. In the Cup, it's hard to look beyond the visiting horses. Obviously, the Japanese pair of Crystalite and London Town are going to be very strong. You have to respect the Hong Kong horse Circuit Land as well, who has run very well and will probably do very well on this track. As for the Koreans in the Cup, Triple Nine, he'll do his thing. I hope he'll be very close. So looking forward to a wonderful weekend. I'm Alistair Middleton at Seoul Racecourse. So I will come tomorrow as well. Oh, you're I will come to see you tomorrow, yes. Oh. I want to make the feeling, the atmosphere, and see the race, how they run. The pace of the race. Correct. How they position. Very important. Yeah, very important. I know. Two Japanese horses, pretty strong. The other French horse is nice horse as well. American horse, I don't know. I don't study it yet because I'm just arriving from France. Yeah. And I was in Turkish 2 days ago, and so it was traveling a lot. But now I'm here and I'm happy to be here. I will study and I will try to do the best on Sunday. I ride a filly and she's in the great form. I'm very pleased. It's the first time I ride her and she showed me something that I really like to see. She was walking very well and nice and easy. I think she will be perfect for Sunday. The track is in good condition. I believe on the racing day they will put some water to make the dust going away. And the track is sometimes a little bit deeper than other part, but as far as we know, I believe everybody get the same chance. So the track is big enough. I believe it's going to be a nice show and everybody will have a beautiful run. My pleasure. Thank you. 감사합니다. 場 USV 第108集嘅下半場啦，咁我哋繼續都係有我尤達、阿拉拉同埋阿峰哥就繼續同大家講啦。咁啊頭先咧就啱啱呢條原本呢條過場片嚟嘅，不過就擺咗喺佢就放咗嚟呢度。咁就阿毛即係第一啦，咁啱啱咧就係嗰個第一嗰、那個第一個講緊嗰個人咧，其實就係咧佢哋呢個鬼佬咧，即係呢個係當地啊韓國幫手 call 英文嗰個 call 碼嗰個人嚟嘅。 哦， 這個、咁佢因為佢真係熟噶嘛，因為佢而家韓國嗰啲賽事咧，佢都有中，佢都有分，佢都有韓文 call 碼，亦都有英文 call 碼。咁、呢個咧就係英文嗰、那個英文嗰邊嘅 call 碼嗰個主持嚟嘅。咁佢就頭先咧都有好簡介咁話咗俾大家聽，即係呢兩場韓國賽事佢自己睇好啲咩碼啦。咁佢自己都頭先都講啦，就係除咗即係香港嘅代表之外咧，咁兩隻中環大地永旺年年佢都比較睇好之外咧，咁當然佢就。韓國杯嗰場咧，就當然係嗰兩隻日本馬咧，佢就比較睇好啦。咁另外咧，佢本地馬咧，佢都提咗一隻啦，就係嗰只三進九啊。一陣間我哋講韓國杯嘅時候就會講啦。咁跟住啦，頭先咧，跟住就出咗阿毛思怡個訪問啦。咁毛思怡個訪問咧，就因為毛思怡亦都係騎韓國杯嘅一隻法國代表，就叫做輕鬆邁步。咁佢就即係啱啱呢條片，即、就、係、是、我整呢條片嘅時候，就係佢今朝早啊。今朝早先至韓國嗰邊先 upload 上去嗰個官方嗰個網頁嗰度，咁我今朝一早咧就已經即刻攞落嚟，咁就聽翻。咁其實佢就大概就係咁講啦，因為佢都即係要早啲走去咧，就睇下摸下嗰個馬場啦。咁佢都話覺得只馬咧，佢俾佢嗰個感覺好好，即係佢有啲嘢，佢考驗只馬，佢可以俾到佢想考驗嘅嘢。咁佢就話只馬都 OK， 但係咧就都好大程度咧就係話睇佢即係嗰啲沙嘅情況，即係彈 kickback 嘅情況。咁但係佢自己都即係話覺得隻馬都係有一定嘅機會啦，咁呢個就留翻即係唔係咧，咁啊跑過先知啦。咁但係就大概即係都睇到啦，無私而之前即係頭先佢自己都咁講啦，即係之前嗰幾日就不斷即係周圍飛啦。咁之前就喺土耳其贏咗幫高多芬就贏一場級制賽啦。咁亦都即係叫做好多去咗好多地方啦。咁啊亦都即係佢啱啱又做咗阿外公啦。因為李寶莉個即係李寶莉嘅老婆啊，係阿毛思個女啊嘛，咁啊啱啱生咗個 B 咁咪啱啱又做咗外公咁啊，見到佢都人父喜事，咁所以啦，咁啊大致上嗰個情況就係咁樣。咁我哋不如就而家就趁就而家咧，我哋就不如講一講，即係首先就係呢場韓國嘅短途錦標，我哋嘅心水先啦。咁我自己咧，我就其實我自己咧一開始咧，咁我阿峰哥同我嘅睇法就有啲唔係好一樣嘅。咁但係咧，我係好睇好呢兩匹香港馬喺嗰邊嘅機會嘅。咁第一咧。即係始終咧，即係話喺嗰邊嘅對手，即係除咗啲外國馬之外咧，咁如果你面對呢班咁嘅韓國馬，咁起碼班次上咧，即係叫做都有一個好明顯嘅分別。咁即係所以變咗話，你帶只咩馬去，你夠用，即係呢啲馬夠用咯。咁但係就係話，即係當然阿丁冠豪都頭先都講咗一個關注，就係話好擔心佢究竟適唔適應到左轉。同埋就話嗰個沙地適唔適應到，咁但係咧，如果我覺得啦，即係如果睇翻佢今即係呢幾日喺嗰邊嘅神課，大家睇到條片，咁其實只馬都慢慢好翻。咁如果佢係真係適應到嘅話咧，我覺得佢喺呢度咧係完全有能力增勝嘅。咁啊，所以咧，我第一隻中意嘅咧就係只永旺年。咁啊，今次咧我哋會特別少少啦，就會咧呢兩場賽事就會我同阿拉咧就會綜合俾一個綜合嘅提供大家啦。咁所以咧，下一隻到你講啦。 咁咧，我咧就先揀一隻咧就日本嘅代表優美若步啦。其實呢一隻馬就好特別嘅，佢咧跑中央嘅泥地賽咧，因為其實講泥地可能先會熟啲，中央嘅泥地有陣時都會有鬆啲啦。有陣時會實啲，你睇啲時間就知啊。通常啲時間快啲咧，個末段走35、36秒幾嗰啲咧，嗰、那個泥地就實啲嘅。 冇爬得咁深。 係啦，咁咧如果咧去到地方咧嗰啲度跑咧，你見啲地方嗰啲時間，哇！點解1400米啲時間同跑1600米差唔多嘅？好似跑多100米，就因為佢地方嗰啲泥地咧係好鬆嘅，即係你見到係跑1400米跑到接近1分30秒幾咁樣嗰啲，就因為佢泥地好鬆。而呢一隻優美若步其實就係喺中央跑嗰啲實啲嘅泥地，佢唔係好夠跑嘅。但一去到地方咧跑咧，咁佢就唔會輸好多。咁同埋地方對手都弱啲啦，咁樣咁咧，佢可以喺地方嘅泥地咧可以跑1400米咧順走可以擺到喺前面走咧。咁對跑韓國呢啲咁鬆嘅泥地咧，嗱雖然好老實講呢只 沙地 係啦，嗰啲沙地咧就。即係佢去到呢啲咧，咁佢就一定會適應到先。首先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佢亦都有前速可以擺前面走。咁對呢個馬場嚟講，其實佢就好好跑嘅。變咗就係話，當然啦，對手亦都唔係好強，咁亦都擺呢啲地方嘅三級賽冠軍或者接近嘅馬咧，呢組夠用噶啦。咁我就首先就揀咗呢一隻。咁另外就揀多一隻就韓國嘅代表就強力快刀。其實佢同三進九咧都係同一個練馬師練嘅。咁但係咧就係話。呢一隻咁啊，大家分途出擊啦。咁因為韓國杯始終個對手真係好強，咁啊縮落嚟呢度跑。咁但係以佢嘅級數咧，我相信佢應該係想所有嘅韓國馬之前過終點嘅，應該係。 即如果有一兩隻，即係而家外隊其實韓國短途咁樣得四隻外隊馬啫。咁如果有一兩隻可能例如好簡單永旺年年嗰啲，咁佢真係唔識跑個泥地，咁佢就可以填咗嗰個窿啊。咁我就揀一隻優美約步同埋嗰只強力快刀嘅。 係啦，嗱咁其實嗰只強力快刀咧，我都補充少少啦。即係我頭先喺你講緊條片嗰陣講緊呢只馬嘅時候，我都話俾大家聽呢一匹馬。即係如果你睇翻佢嘅賽績啊，同埋睇睇個獎金，亦都即係話呢一隻馬都係一喺嗰邊喺韓國嗰度咧，都屬於係馬王級街市嚟嘅。咁即係你睇到佢個出賽嗰個賽績啦，17場跑17次，9個 win， 3個第二，3個第三，咁啊即係得兩次好準。咁同埋呢只馬其實如果大家仲記得，即係同埋只三進九陣間嚟講三進九，仲記得喺佢喺杜拜嘅超級星期六咧，其實呢兩匹馬係即係呢兩匹馬都有亮相過嘅。咁啊，即係佢喺其實喺未跑嗰、那個納哈爾塔錦標，即係嗰個超級星期六嗰場之前。咁其實佢有跑嗰個麥通次輪第二輪挑戰賽，咁嗰啲其實喺尾單咧，佢都可以上到名嘅。咁其實即係如果你喺杜拜嗰啲地方上到名，咁你喺翻嚟反翻嚟自己主場對住嗰啲韓國馬，起碼就一定學好似阿拉拉咁講，一定係第一隻韓國馬先過終點先，我唔好理嗰啲外隊先。咁同埋呢只馬佢嘅即係本身都咁準程，同埋有個主場之利咧，係唯一擔心佢一樣嘢咧，就係話嗰個14檔啦。咁但係呢只馬其實真係冇乜所謂，因為啲。頭先阿德拉都補充咗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話呢隻強力快刀係而家韓國即係而家呢個首爾馬場1800米嘅紀錄保持者嚟嘅。咁所以即係佢一定係有長力有韌力。咁你縮只不過係驚佢縮翻程得唔得？但係你話佢應一定係絕對應付到呢個啦。咁變咗啦嗱，咁所以我揀呢隻我就絕對係舉腳贊成，同埋我都打咗粒星喺度嘅。呢個係我嘅星大月星星馬嚟嘅。雖然佢又唔係好，雖然而家佢又唔係好冷啦咁但係呢隻馬即係如果講主隊嚟講，佢係有機會可以幫主隊上到名嘅，甚至乎即係如果就前面嗰啲有乜閃失咧，就分分鐘可以喺度。咁我另外就再揀多隻咧，就係嗰只温布頓啊。咁呢只温布頓嗱，大家如果頭先仲記得睇翻嗰場花園城市即係輸俾潘明輝嗰場咧，其實嗰場馬咧，如果你睇翻嗰場馬嘅早段咧，其實呢只馬佢都係個前速都好快，佢亦都喺新加坡亦都跑過呢啲咁樣嘅泥，即係跑過啲泥地，亦都有個唔錯嘅成績。咁但係嗰場馬佢點解會輸俾潘明輝咧？咁其實嗰場馬當時佢係阿史文諾跑過呢只温布頓，咁啊就係俾啊就係。嗰場就係嗰策略上同埋嗰個檔位唔好，咁啊潘明輝又多場又騎得好出色啦，因為佢一路吊住只馬帶到入嚟直路引你温布頓埋嚟，佢先再彈得你，跟住你再追就已經追唔到，即係佢只可以維持速度，但係咧起碼佢同呢只法洛啊嘛。 系啊，法洛啊， 同只法洛咧，嗰、那個距離咧係唔係拉得太遠嘅？咁變咗嚟講，呢啲馬如果喺新加坡咁樣跑咧，其實落到嚟呢個韓國咧，雖則你一日夠用，咁同埋咧，而家咧呢只馬咧，就係因為可能冇乜人留意，同埋咧又換咗又即係呢次跑嗰個就唔係史文諾啦，就換咗個莫丹尼啦，咁啊變咗咧又好分啊，又幾廿倍。咁如果呢啲馬咧分分鐘咧就懟入嚟咧就唔出奇，因為起碼佢喺新加坡係有證明咗佢係可以應付到呢啲咁嘅膠沙地啦。咁其實就。所以睇到呢一場咧，我哋咧就即係不分勝負啦，因為咧永旺年又咁熱，冇理由即係攞嚟做膽又驚，因為真係始終係即係雖則我係好中意，但係始終真係有一個變數，同埋阿峰哥亦都講得好有道理，就係話即係嗰兩個變數嘅話咧，咁其實真係如果太熱嘅話咧，就真係唔係好直播噶嘛，係咪？咁所以呢一場馬咧，我哋綜合我同阿拉拉嘅心水咧，就係4號嘅永旺年年，7號嘅優美約步，10號嘅温布頓，同埋14號嘅強力快刀啊！咁阿峰哥呢一場你有啲咩心水啊？ 其實我都係中意強力快刀嘅，因為佢有主場之利啦，咁同埋佢基本上佢唔係依個路程馬嘅，佢縮落去跑嘅，咁啊原來有啲資料聽翻嚟咧就話，即係佢點解唔跑嗰場韓國杯咧，而係跑依場短途咧，咁佢都係驚咗嗰只日本馬嘅，即係 Crystal Light 嗰只， 係啦，咁就縮翻落嚟跑，咁我成日都係咁話啦，咁嗰啲馬縮程咧個機會率是很大的，咁就最主要擔心佢係排大外檔咯。其實阿波都講過排外檔，即係佢跑慣跑熟噶啦，咁排大外檔都唔係話好影響佢，所以我會推介呢只馬，大家可以買啲 win pay 咁。 係啦，嗱，而家只強力快刀就67蚊 或者咁樣講啊，參俾少少，其實咧響。呢、這個首爾馬場跑咧，外檔未必一定好蝕嘅，因為咧其實咧你見到咧佢棘起嗰啲泥，嗰啲叫沙 佢係好似吸塵機咁樣嘅，所以咧你喺入邊咧跑咧，你會食有機會食沙食得好。好緊要，寧願你六碟七碟咁樣轉彎，所以我亦都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冇揀嗰只美國嗰只代表絕無虛言，因為呢只係一隻後上馬嚟嘅。如果佢一當困咗入去外欄咧，食沙食得好緊要，走唔到出嚟咧，有機會係會影都冇嘅呢只一號。所以佢一號其實講真，佢泥地喺美國跑嗰啲 Good Good Three 都跑得近，咁其實照計，如果拍揾翻下考泥地級數最高，其實應該係佢。唯一我就擔心佢一當喺入邊食沙，所以我同阿尤達斯兩個最後我哋都冇。冇要到嗰樣 係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因為啲時間剩翻唔係好多，咁我哋講埋第二場啦，呢場韓國杯啊，咁我哋咧喺未講韓國杯之前咧，又俾翻個圖大家睇下咧，韓國杯嗰個跑法係點樣先？我哋下一個圖啊。嗱，韓國杯咧就好簡單嘅，佢跑千八嘅，咁啊其實咧又係好似沙田跑千八咁樣，不過咧又調翻轉頭轉，咁啊就係咧嗱喺入邊佢就會喺咧內嗱佢即係呢個跑道咧佢有分內外圈嘅，你睇到咧佢喺入邊咧。入面就起步貼住欄起貼住個內欄起步，跟住就轉一個大圈咧，就出翻去咧，轉入直路嘅時候就兜翻出去出邊，就喺外邊嗰個跑道咧就衝刺嘅。咁直路地都係一樣咧，就係400米。咁啊，其實就同沙田都係差唔多，只不過一就係調翻轉之外咧，亦都係咧就分咗去即係內外跑道咁樣跑。咁所以其實呢場馬舊年嘅盟主即係 Crystal Light 啦，呢只翠綠精石咧，就今次咧亦都有上陣。咁我哋去埋下一個圖話俾大家聽咧，有啲咩馬跑啦？呢次啊真係少馬啲啦。11匹馬，咁大家睇多啲嘅彩衣啦。咁其實頭先阿峰哥都有講過啦，就因為點解有啲馬點解呢場馬咁少咧？其實好多咧都係怕咗嗰只十號啊，即係上屆嘅盟主呢匹翠綠精石。咁所以咧就咁，我就趁而家就講一講大家俾大家聽有啲咩參賽馬啦。咁第一咧一號馬咧就係嗰只三葉草啦，韓國代表啦。咁就二號馬就是法國代表，只民權酋長。咁就係有魏滔啦。而家魏滔咧即係以前阿胡新嘅主帥啊。咁就而家而家呢個時間咧，佢就喺韓國客串緊嘅，咁啊乘機就有隻法國馬就幫手就順理成章啦。咁跟住三號馬咧就係香港代表啦，中橫大地啦，咁就都係羅利亞執姜啦。跟住四號就係美國代表啦，一隻 Papa Shot 啦，老爹發炮，我點唔知點解咁型啦。跟住五號馬咧就係嗰隻冠軍衝線咧，就係呢個韓國嘅代表啦。嗱，咁呢一個韓國代表嗱，你睇到呢個倉口咧，即係叫做Gillespie 咧，咁其實就係法國。都是法國啦，個騎師都係啦。咁就係呢個咧，就喺韓國開倉嘅外國人嚟嘅呢位啊。咁都係大韓國倉口啦。咁啊，六號馬咧就係呢匹啦，即係亦都係一匹馬韓國當中嘅馬王街市啊。Triple Line 啲係三進九啊。咁啊，六號三進九，咁七號咧亦都係韓國嘅代表英勇王啦。八號就係亦都係韓國嘅代表活力奔跑。咁九號啦，頭先見到無思義啦，咁就係佢就騎呢匹啦。九號馬嘅輕鬆邁步啊。咁跟住十號、十一號咧，就分別都係日本嘅代表啦，就係、是、分別就係舊年嘅冠軍翠綠精石啦。咁今次咧就唔係嗰個，我都唔識讀嗰個騎師名。咁梗係今次又換咗個武鋒啊，強配武鋒。咁跟住十一號咧就嗰只 London Town 啊，亦都係而家喺嗰邊咧行程啊，我得叫得好高漲嘅一匹日本代表四歲馬，咁就由阿岩田康成拆騎嘅，咁可以翻嚟先啦。嗱，咁啊同樣啦，咁啊趁快快水咧，咁我哋就去翻啲片俾大家睇。首先咧就同大家睇翻舊年嗰場韓國杯，因為舊年我哋冇受，香港冇受主所以睇唔到啦。 我喺現場 係啦，所以交俾你啦，啦啦。 係啊，咁啊呢一場韓國杯咧，即係我哋都賽前我哋都覺得應該都係一對日本馬玩曬，即係嗰年。彈跳翻嚟，因為嗰年今年咧，你大家睇到嘅係喺個外圈度起步嘅，佢係， 係啦， 佢喺個外，你見到啊，出邊仲有條跑道，佢喺個外圈度起步嘅，跑個細圈嘅咁樣就，咁日本馬咧就因為佢泥地性能比較超卓啦咁樣，嗱其實佢初初都冇諗住放嘅嗰只， 而家戴緊紅帽下邊第二、第三位嗰只， 跑下咧見到哇！扣都扣唔住，因為你前面太慢啦，嗰啲泥地嘅速度，咁佢已經自己已經上咗去啦。咁呢一場上面嘅韓國杯咧，咁啊只 Crystal Light 咧就連埋咧另外一隻日本馬嗰只叫做日子星啊。咁啊，其實大家越洋轉播都會見過噶啦。咁咧就兩隻一齊去跑嘅，你一睇到佢前面放一慢，跟住見到。都有啲叫做咩？一開始一俾佢走嗰陣咧，嗰個速度感已經係完全唔同曬。咁啊，佢同埋隔離深應該係深綠色衫嗰只紫星已經係拍咗上嚟，已經係 即係好簡單，好明顯睇到呢一度個速度感，你見到人哋後面咧推得好辛苦咧，都跟唔到嗰兩隻日本馬，即係嗰只翠玉精石同埋嗰只栗子星，即係上年嘅亞軍啦。呢度已經係當你冇到兩隻馬一比走甩咗，咁樣後面嗰啲已經係食塵都追唔到咁滯，明顯嗰個級數係同你哋係爭。不是爭一班，是爭幾班以上的。咁啊，咁啊，用佢個天生速度咁樣已經，哦，後面已經。 其實而家嚟到呢度已經係直路頂，都已經係大局已 經。基本上已經我嗰陣已經嗌都唔使嗌啊，就係收錢嘅。基本上喺呢個位，咁我呢條 Q 我同阿師兄兩個佢搭我買上年我哋一齊都仲，所以我哋講笑咁講上年我去韓國嗰個旅程，我夾裝錢咁滯幫佢。咁因為亦都好分，其實佢呢條 Q 咁樣就係話完全都唔係嗰個級數。仲有喎，呢只翠玉精石今年係可以喺帝王上跑第二喎，日本即係Group One跑第二。嗱，佢贏嗰只個紫星都贏你四個馬位，咁跟住你睇嗰只個紫星係喺後邊係贏，我哋叫贏 ML 喎，佢哋嗰啲叫做啊。咁你可想而知啊！但系我想講一樣嘢，個紫星係一隻乜嘢嘅馬嘅，即係跑第二嗰只上邊韓國杯，喺日本可以翻嚟噶啦。喺日本佢跑三級賽可以偷雞贏一場嗰啲嚟嘅啫，都唔係好三級嘅馬添啊！甚至你嚴格上呢一個紫星，今年派呢只無刀咧就一定好過只個紫星。 係啦，咁我哋不如去埋其他啲賽事邊啦。係啊， 呢場馬真 係好多嘢講， 都好難。咁啊，首先睇一隻白帽藍衫嘅四葉草啦。咁呢一隻馬其實咧就佢氣勢就好鋭啦，就贏咗好多場，跟住就殺咗上嚟。咁呢一場就第一班，但就從來都未試過同嗰啲馬王街市真係去困過一場嘅。咁你見到其實佢前面你見到都啲腳步都腳步浮浮咁樣，咁變咗雖然你話好似佢贏好多咁，但係其實你見到最後都係。散散地好啊！呢條嘢啱啱睇過嘅，就今次就睇出邊啊，嗰只白出邊睇出邊嗰只紅帽綠衫嗰只啊，即係而家喺大外檔嘅嗰只三進九嗱，佢咧就係一隻後上馬嚟嘅，但係今次會唔會唔好留咁後咧？因為其實就呢一場就係、我哋叫韓國杯預賽啦，叫 Owners Cup 啦，咁佢就輸咗俾嗰只強力快刀就追翻翻嚟，但始終就係話佢嗰個級數就爭好遠。好啊，我哋睇下呢場有帝王上啊，咁樣就睇下嗰只紫星點， 翠綠精石， 唔係翠綠精石點樣贏啊？咁呢只翠綠精石其實 第二嚟嘅啫，第二 咁啊，佢係輸咗俾嗰只 KT Brave， 如果我冇記錯， 係啦 ，KT Brave 冇錯， 但係 KT Brave 嗱係最後呢兩步咁樣過咗佢，但係其實早段佢都叫搶得咗， 佢都贏到嗰啲， 係啊，都彈得咗好多 嗰啲賽區。好啊，跟住睇下呢場攬樹錦標啊，呢場無呢只無刀，其實好輕鬆㗎，係贏得嚟。而家見到而家第三位嗰只 三號嗰匹啊。 就綠帽紅衫嗰只，你見你贏到收姜嘅呢一場馬，呢一隻馬係泥地，今年泥地崛起得，你睇贏到收姜嘅呢一隻馬，所以佢係高過只個紫星好多嘅。好啦，我哋睇下中環大地呢一課集啦。咁呢課集就先你講 啦。嗱，呢一課咧就係佢都贏跑得好出色，即係贏呢課集佢係贏咗嘅。你見到佢都係喺出邊走啦，即係可能佢都係羅里亞係想試下佢，即係佢都知道韓國嗰啲場地係幾咁混亂，咁所以咧試下喺後面中場。咁呢幾步比嘅反應都比得唔錯，咁最後。在終點前咧，就啱啱就過咗，就贏咗啲課集嘅。咁啊，峰哥你點睇啲課集啊？ 好噶，好噶。其實咧，我睇阿沈集成佢有嗰啲用意叫試集咧，叫阿羅莉亞唔好走埋邊，因為佢知道喺韓國跑咧，或者走開邊會著數啲，唔使食米，就係佢咁嘅用意。其實佢試得幾好。呢、這個集先得嘅。 咁同埋佢去到嗰邊，大家都睇到啊！啱啱嗰個丁冠豪嗰個訪問，你都只馬你都睇到佢話，你都睇到佢話收曬身，即係已經係 top fit 狀態，已經係 ready to race 噶啦。咁所以嗱，呢一場嘅韓國杯啦，咁其實就都係一樣啦。咁我都係自己咧，都係對即係中環大地咧，都係比較情有獨鍾一啲。咁始終。即係當初就係話，可能佢去到嘅時候就話，可能發燒咗少咁，其實好多廣泛嘅報道都話佢有發燒，咁但係好快隻馬都即係亦都好快操翻，亦都正常，亦都食翻食足食料，食料食到即係都清料啦。即係如果根據加阿丁冠豪咁樣講個訪問，即係官方個新聞稿亦都咁樣講啦。咁隻馬亦都睇到佢，你睇到佢隻馬真係谷到咧，已經係谷到燈行曬㗎啦。咁啊，同埋今次佢又咁好彩，又俾個抽到個三檔咧。 咁其實咧就真係好好跑法，真係好好跑啦，點擺都得啦，真係。咁、可以應付到，應該即係呢個千百路程，亦都我相信，亦都佢都冇問，應絕對係可以應付到啦。咁呢匹馬，我覺得就即係擺咗喺度噶啦。咁啊，即係問題係睇佢夠唔夠嗰對日本馬跑嘅啫。其實都係呢對日本馬係主宰大局嘅。即係坦白講，我諗我相信阿拉拉都同意我咁講噶啦。咁跟住啦，咁除咗呢一隻之外咧，咁另外啦，咁我都要攬翻嗰只即係舊年嘅冠軍嗰只 Crystal Light 啦。咁其實即係頭先嗰場帝王賞，我可以話俾大家，其實嗰場馬咧。胡奇圭泰咧，係早段係用咗之後，以為走得甩，先至俾到只 KT Brave 伏兵城啊，臨尾先至啄咗佢嘅。咁即係其實早段係都騎咗一輪之下咧，咁但係佢都係少輸少少啦。咁同埋呢一隻馬。其實如果你睇翻佢再之前嗰兩場，即係贏呢個平安錦標啊，之前嗰場平安錦標跑第二咧，其實嗰場係重陰功，嗰場咧佢係全程大墮後咧，俾嗰只頭馬嗰只Great Pearl 咧就走甩咗咧，跟住後邊咧就一哇風冚咁樣追上嚟。咁所以咧就變咗嗰場馬咧，佢就真係追收復咗好多失地啦，咁啊走得好出色啦。咁啊同埋咧呢只馬本身佢咧喺地方亦都係連，即係嗰場有一場。大井有一場船橋嘅2400米嘅二級賽咧 ，Dial Light Canning 咧呢一場呢一隻馬咧，佢就係連贏咗三屆嘅，即係排跑船橋2400係喺對面直路起步轉幾個圈嘅，咁佢即係長力就一定有冇問題，同埋呢只馬你睇住佢一場比一場做得好，咁今次佢有個十檔咧，排個十檔咧，咁就冇風就好簡單噶啦，一定佢係要被逼一定要跟前啲。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咧，就食住個餘威。咁但係咧，嗱，陣間我舞刀就留翻俾你講啦。因為舞刀即係佢唯一佢擔心都係擔心就舞刀，因為呢一隻伏兵咧，嗱，其實上一場之前佢哋喺平安錦標其實係碰過頭嘅。咁啊，嗰只舞刀個當時咧就松山橫平騎就輸咗啦。咁但係我後來我睇翻嗰場馬咧，佢係走得好辛苦嘅，即係嗰場馬佢係完全跟唔到之後咧，等住大墮後，跟住後來一換只舞刀一換咗岩田康城咧，咁就搞掂啦。咁所以我就。留翻只舞刀俾你讲。 嗱，我咧就拣一只舞刀先，我甚至觉得佢有机会赢只十嘅碟翠玉精神。呢一只舞刀其实系今年上得好快嘅一只泥地马嚟嘅，喺日本嗰度。咁尤其是呢一场榄树锦标咧，佢应该系纪录时间接近纪录时间赢马，我唔知系唔系。大家睇到贏到咁輕鬆，幾手伏住喺個第三位，佢沿途佢同只翠玉精石一齊拍住嚟走咁樣，咁 唔係嗰個係如雪平安先 係。係啊，唔係我講緊就係話，如果佢韓國杯嗰場啊，佢如果同只翠玉精石拍住嚟走，鹿死誰手，大家都未知。咁但係如果呢兩隻馬都係擺前面走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其他馬就真係嗰速度，你睇翻啱啱嗰場韓國杯。連一隻栗子星，我認為佢三級都係好濛水嘅嘛。你韓國嘅代表都完全係個速度感都唔同嘅。大家睇到嗰條片就係話，咁所以咧我自己就會覺得話呢一場馬呢只舞刀，我自己覺得係應該要擺翻，就我個甚至覺得佢有機會贏佢十添嘅。即係但係呢條日本 Q， 我覺得其實都即係我自己覺得其實大機會啦。中環大地就留翻俾你哋講。嗱，我嘅冷門我想提供一隻冷門，但係雖然而家唔冷，但係而家個彩池咧太細唔再追，就係二號呢只民權酋長啊。嗱，呢一隻馬大家唔好睇小佢，其實咧佢喺嚟香港咪嚟韓國之前咧。他在領飛啊，贏過一場英磅140,000嘅獎，唔係跑第二嘅嗰場馬。咁佢贏過一場叫領飛全天候什麼膠沙地總決賽咁樣嘅賽事，但有個名係嗱，大家記住英國咧呢啲洋賽咧，如果咧佢啲獎金係高嗰啲咧，水準其實係唔差嘅，即係類似好似大不列顛錦標嗰類咁樣嘅賽事咧。佢嗰場馬雖然你哋話啊領飛膠沙地咁咩馬場咧咁，但係佢嗰場馬獎金係高嘅，成14,000英磅，跑過第二啦嗰場馬。咁佢輸俾一隻叫做 Sophian Depp 嘅馬。咁呢個 Sophian Depp 咧，其實咧之後咧，大家咧佢跑一啲三級賽咧。都跑得唔錯嘅，跑得接近嘅。其實呢一隻馬，如果我冇記錯，咁如果咁呢一場領飛嘅打比，唔係領飛嘅嗰啲叫咩？我全天候膠沙地總決賽咧，佢都可以跑個第二。其實如果以對住呢一隻韓國馬嘅級數咧，叫全天候一里錦標賽，好橋嘅話個名。咁咧，其實對住呢一隻韓國馬，除咗中環大地同埋嗰兩隻日本馬之外咧。 我認為他應該如果適應到這個那些叫做 食沙那些那麼深沙地的馬呢，這隻民權酋長呢我認為是可以叫做加入考慮的，其實是可以。 好了，那峰哥你這場會 有什麼補充？ 那就剛才看那條片呢，那個翠綠晶石那個騎師呢，我看他都不是很厲害的， 那個是一個普通的地方 牌，那個是叫做 這位叫做藤井陷一郎啊，哇好辛苦。 我剛才看個片呢，根本是那隻馬孭他回來，沒什麼幫到他，那都贏四個馬位，這次換了武峰，武峰即假假地都是 以前了，即都是達少那種啦，達少那種啦， 但現在都即起碼相比對這個騎師來講，對上次騎師的威力是會個配搭是加強了很多很多，我可以這樣說。 嗯， 你看他贏的姿態輕鬆度，還有他有一個就是說他跑過這個地方嘛，即是他來過這裡跑過嘛，是贏過這個賽事嘛，那就我會優先選他做投注 Win Pay 的。 嗯，是因為現在其實他相對來說都不是很冷，不是很熱的，是、 啊、 因為中環地點都扯了些飛，還有霧刀也都是幾隻馬都很平均，所以其實這場馬呢好似好一面倒或者好明朗，但係其實啲飛咧就真係似起彼落，所以呢一場馬啦，阿峰哥嘅心水咧就係嗰只十號嘅翠綠精石，咁我俾大家參考下啦。好啦，咁啊最後啦，咁我哋就快啲講埋最後一場我哋本地賽事啦，就係、是、呢個廣東洋賽，我哋去片先。 咁啊，逐個睇就，首先睇一隻馬上發財，就係、是、粉紅帽玉衫咁啊，試一課習咁啊，走得唔錯嘅。你睇個餘勢走上嚟，其實係勁嘅呢一隻馬上發財。咁啊，我相信都係我呢一場塔塔，佢嘅目標都係為免呢個富嘅人袋啦。咁啊，馬上發財上年就威到盡啦，贏嗰場富嘅人袋，同埋贏嗰受惠於巴基之星罷工，咁啊就執埋嗰場精英碟，咁啊贏咗兩場三級賽，咁啊九優復出就。看看怎樣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呢一組啊，聖德威就響而家大銀頭嗰只啦，跟住喺入邊嗰只其實就係嗰只醒目名區嚟嘅。咁其實就呢個集相比起嚟，聖德威其實就試得比較，因為其實個名次比較前啲啦。但係咧，大家留意翻一樣嘢咧，就係嗰只醒目名區咧，其實咧過咗終點之後咧，佢跟住先至撲上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跟住先至撲翻上嚟嘅，所以大家就。唔好輕視啦！你見到佢而家，追到只聖德威啦！即係其實佢過終點嘅餘勢其實都唔錯嘅啫，只醒目名區。好啊，睇一場特首杯啊，就係急急再戰嘅晉王彩。咁啊，點樣考？其實呢條片第日都好大機會再見嘅。咁啊，好明顯啦。大摩咁快用咧，即係老實講，我覺得就呢只馬喺嚟都係呢個分數，我認暫時覺得就差唔多嘅。咁但係就大摩咁急用都係好快想求交代，咁所以主帥貝湯美咁啊唞完，咁跟住今次跑翻千四米，咁我覺得亦都值得考嘅。好啊，睇下只醒輝啊，咁啊其實佢而家就喺第六位嗰度，咁跟住咧見佢 精輝 係啦。係啦，咁啊咁樣撳住衝上嚟嘅。咁呢只精輝咧，其實就好老實講啦，上季咧，佢季初嗰陣就係威係勢，但係好似去到100分咧，就有啲阻力啦。睇下可唔可以季初憑個勇態咧，嗱嗱聲贏咗先。因為其實佢跟住之後喺港澳杯之後，其實跟住都跑得都係得個近字又贏唔到咁樣。咁就睇下跑成點啊。好啦，另外一隻睇一隻太陽起起啦。咁啊，匆匆再戰，今次用潘明輝咩個超輕磅。上嚟啦，咁其實佢咧就同嗰只晉王彩一樣咧，就有熱身之利咧。咁其實佢就有個熱身之利咧，今次就嗱嗱聲再跑，但係可能咧對比嚟講咧，佢呢場啊輸俾嗰只蒙古王。 嗱，呢只蒙古王有少少阻到佢嘅。 係啦，咁啊級數就爭啲啦，咁啊出邊嗰只就係輕磅嗰只怪獸家長啊，咁樣咁就呢場就跑過第二嘅咁樣。 嗯，嗱咁啊，嗱呢場馬阿峰哥，不如我俾你講啊，嗱你覺得呢場馬雖然馬少少啦，但係咧啲磅位又好似都好。拉得多幾遠係有啲均勢，你自己中意邊只多啲啊？ 其實咧，我就中意四號嘅晉王彩嘅。咁啊，點解會揀佢咧？因為阿大摩係一個好錫馬、好錫馬嘅人。咁佢通常匆匆再出嗰個報名咧，係極之極之少嘅。一季我可以大話大話話數兩次、三次，但係個數據好強嘅喎。譬如今次跑完，下次再跑咧， 唔贏都跑第二三啊，上名率都好高嘅喎。咁佢都當然佢咁頂級嘅練馬師，咁上次跑完翻嚟，咁睇下佢食料啊正唔正常啊，各方面啊，翻嚟嗰個騎師俾佢個 feedback 係點樣啊？咁佢至去報呢一場嘅千四米賽事。咁我睇翻上次佢跑咧，其實佢落腳已經係慢咗啲啦。其實我已經好奇怪，因為馬上季咁樣贏法咧，以佢咁嘅榜咧，佢點可以喺一千公尺贏幾場咧？ 佢好細只馬，佢一千零廿幾磅 嘅啫。佢唔係短途馬嚟啊！依只馬唔係短途馬。再遲啲咧，我睇會上到 mile 嘅。咁咧，阿大摩嘅部署咧，我睇佢都係慢慢 plan 佢一路跑長，一路跑長。咁加上阿貝湯美，你唔好睇佢好似追唔到、追唔到咁樣。其實佢喺度即係 test 下佢，考驗下佢，睇下點樣。佢又唔係話。認真好大力咁樣去打佢啊！只不過都順住佢輸就輸啦，唔緊要咯。咁所以咧，我會揀選佢呢一場咧做首選嘅，因為阿大摩係好少好少可打搭咁樣報名嚟跑。 嗯，係啊，即係匆匆再出，必有所同啦。 必有所同，冇錯。 但咁其他仲有咩配腳你可以俾大家參考下？ 其實聖德威喺個閘嗰度咧，我覺得佢都係八成領馬嚟嘅啫。反而如果醒目名區咧，佢試嗰個衝勢，好似阿拉拉講咧，佢好過佢喺過終點嗰個餘勢。 係啊，佢過咗終點跟住先撲上嚟嘅。係啊， 我哋睇試集咧，你淨係睇贏嗰只咧，唔好睇贏嗰只，因為贏嗰只咧要睇佢個灌注力點樣，係灌注力贏翻嚟嘅，但係個餘勢都好犀利嘅，咁你就會跟進。咁啊，其實睇試集咧，你要睇下後邊上嚟嗰啲馬。個餘勢點樣？個餘勢好嗰啲咧，你不妨去跟進，會大有收穫嘅。 嗯，嚇 咁咧就我講翻醒目名區，其實佢依場咧好彩啦，有阿莫雷拉幫手啦。其實個路程唔啱佢嘅，千四係唔係好啱佢，嫌短少少嘅。啊，千六千八啊，或者會好啲，但係冇所謂啦。季初縮情咧。我會比較佢係第二次選嚟嘅，咁啊聖德威一定要揀佢啦，咁啊佢始終有咁嘅級數喺度啊，同埋佢個千四好準啊嘛，上名率係差唔多未輸過，所以一定要揀佢。咁再其次都係拖只精輝嘅啫，因為佢千四都係非常之準。咁去到太陽起起啦，佢個級數唔夠依站馬跑，所以我都唔會嘅，唔會揀佢。 咁所以歸納你俾最後。 其實我可以將我嗰塊板借俾你，因為都係我都係俾個四隻馬。 係啦， 我可以借我 粒粒咁樣咁樣。 我都係可以將我嗰塊板借俾你。 咁啊，呢個可以攞出嚟啦。呢個咧就係阿峰哥同埋阿粒粒嘅嘅。 都係嗰四隻， 都係呢四隻馬啦。 因為可能佢個順序就會有啲唔同，佢只醒目名區。行第二，跟住就佢就四二三六，我就四三二六。 係啦，嗱，咁我就快對講啦。咁我就其實咧，我就會比較揀翻啲路友專長嘅馬啦。咁所以咧，呢一場馬咧，我都我本來想下而家都係不如咁樣，我直情俾度單挑大家買算數啦。兩隻， 路友專長啱。 路友專長，即係兩隻真係好路友專長啦。咁就一定係只精輝同埋只進呢個聖德威啦。進黃彩我唔係唔中意，但係咧，始終嚟講，因為其實上一場咧，我就覺得佢係有啲即係有啲好似盡咗咁樣啊。即係我唔知道佢可能即係跑千四，可能會另一個天地啦。咁但係你七隻馬，你而家進黃彩得廿零蚊咧，我覺得又唔係咁直播。咁啊，不如揾啲博大堆啦，咁就俾兩隻路友專長，即係喺呢一棚喺呢一棚馬裏面，佢哋上名率係最高呢兩匹馬，就聖德威同埋精輝。咁頭先阿峰哥都講咗，就聖德威其實都已經係擺咗俾你睇，同埋佢以之前對過嗰啲對手，遠遠係硬正過而家呢一場嗰啲對手好多嘅。咁今次都叫做強手進去啦，所謂咁可能咧就強手進去，佢係可以有得發圍啦。咁啊，即係醒目名區咁，我就揀唔到。咁但係咧，點解我會要翻只精輝咧？咁精輝同樣亦都係非常之準。咁但係就係話佢上次一試過即掹上去跑級制賽咧，就真係唔夠啦。咁跟住都冇辦法啦，都要面對現實啦，都要慢慢減翻落嚟跑翻呢啲 低班即係低班啦。咁其實但係上一場即係奧斯卡贏嗰個精英杯，咁聖德威跑第二，進王彩第三，佢嗰個第四咧。咁其實佢嗰個第四咧就真係一來係人氣我出，同埋佢真係叫做輕榜之下咁樣講。咁但係真係可以話俾你聽，正如阿拉拉講咧，其實呢個分咧就真係差唔多。不過就話呢一場馬佢叫做咩輕榜？叫做相對輕磅，咁呢只馬同阿史卓峰又好夾，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就憑住個新鮮感，又只馬又個態又起，咁啊可以喺度偷雞，咁啊所以咧呢場咧我就俾兩隻俾大家嘅啫，就係只聖德威同埋六號嘅精輝啦。嗱，咁講到呢度真係今次咧節目時間就真係超級過曬鐘，咁啊喺呢度咧真係呢一百集嘅節目內容就非常之充實啦。咁再一次咧就多謝阿峰哥上嚟我哋嘅節目啦。咁啊有就而家我就開定個問定先啦。咁啊第日有時間咧就多啲上嚟同我哋咧分享下你嘅心得。 我一定。 因為其實大家頭先喺個節目當中聽到阿峰哥講咗好多，即係喺馬房做嘅經驗、大馬遠征啊，同埋點樣帶你點樣睇市集，其實呢啲咧，即係咧，就算你話我哋兩個咁樣講馬咧，一定咧就不及於一個真正喺馬房即係做過咁耐，亦都有好有經驗，又有咁資深嘅副練馬師同大家講呢個咧，咁啊遠遠個說服力一定好過我哋好多，所以我哋都 OK， 唔好咁講， 我哋都 OK。咁但係再一次，同埋再一次啦，就多謝阿峰哥實上嚟我哋節目，咁希望阿峰哥咧第日有時間咧就再上嚟咧就。代錢落我哋袋，同埋又造福阿馬迷，好唔好？ 好 啦，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就真係差唔多啦。咁我哋就要去到下一集，下個禮拜嘅馬場 USB 就再同大家見面。同埋記住一樣嘢，記得出嗰個 website 就係咧鬱敏射馬，我哋咧就已經係正式上架噶啦。希望大家咧就踴躍支持，同埋咧記得上我哋嗰個網址嗰度咧就訂購呢一個鬱敏射馬。咁我哋下個禮拜見，拜拜。